获缺口达30亿美元，而受其他地缘政治形势影响，主要捐助国对阿富汗的关注下降，这种趋势极为危险，可能导致目前危机演变成更大灾难。他说阿富汗实现和平发展仍然任重道远，阿富汗人民不应该被遗忘，国际社会要提供更多援助。欧盟27个成员国领袖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两日峰会。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在社交网站说，欧盟领袖同意授予乌克兰和摩尔多瓦为候选国资格。米歇尔形容是历史性时刻，标志着乌克兰通往欧盟的道路上迈出关键一步，认为大家的未来在一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欢迎欧盟的决定，认为接纳乌克兰为候选国资格是独特和历史性时刻，形容乌克兰的未来是欧盟。分析认为，虽然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可能需要10年才可以获得成员国资格，但峰会的决定具有象征意义。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34.75，瑞士法郎0.961，加元1.299，人民币6.699，英镑对美元1.226，欧元对美元1.052，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629。日经平均指数报26,202点，升3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4.6美元，卖出1,825.29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地区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下星期初至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翻红磡方向，近住骏发花园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果栏对出，渡船街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骏发花园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果栏。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就喺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骏景园。另外油麻地的西贡街有水管急收，西贡街去渡船街方向近住西贡街游乐场的唯一行车线仍然封闭。西贡的北潭路由于有斜坡巩固工程，北潭路近段北潭坳一段实施单线双程行车，九巴路线94号仍然要改道行驶。最后食安仔提提你，高钠高糖飲食会影响肾脏健康，少盐少糖飲食先是健康之选。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西湾河街8号君悦轩、将军澳东港城7座、将军澳中心5座、观塘月华街8号、观月华峰、元朗平恩苑平泰阁、香港仔如辉苑天辉阁、上水天平路50号安城苑、将军澳景林村景如楼、北角柏景台1座、荃湾雀跃亭东雀轩。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因应近日新冠肺炎确诊人数上升，请市民减少宴会聚会，减低传播风险。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作出以下呼吁： 跨家庭的聚会是可以减少啦。 如果是更加是跨家庭的聚会，脱去口罩一起飲食呢，就更加要加倍小心。 同心抗疫，打赢这场硬仗。 太阳底下还有什么新鲜事？ 香港纺织及成衣研发中心都有继续去研发这些再生皮革的技术。高级研究经理梁建明， 个目标就是将黏着剂的需求减低，希望就用更多的皮，皮和皮中间那些分子的力量互相黏合在一起，达到个皮含量比较多一点，再做出来个皮的特性似真皮。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香港电台第一台， 太阳底下新鲜事。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2022年6月24日，三名官员曾国卫、陈国基、刘俊杰确诊，正按指引隔离。新增1522宗本地个案，卓尔居广场海港酒家群组27人感染。元朗昨晚再有地方停电，中电称约13000户受影响。欧盟授予乌克兰候选国资格，泽连斯基形容是一场胜利。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早晨，在6月24日的星期五朝头早8点，答疑听紧睇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港台电视31啦。咁啊，继续有千禧年代，今朝有张凤平喺度嘅。啊，寻晚咧，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到啦？咁就系咧，政府嘅三个官员就确诊咗新冠病毒，包括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特首办主任及后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以及咧系发展局常任秘书长刘俊杰嘅。咁其中咧，陈国基因为早前太太确诊啦，所以其实佢星期二开始咧就已经系接受检疫噶啦。咁而曾国卫咧喺星期三咧都仲翻紧工嘅。咁政府发言人咧就话，特首林郑月娥咧喺今个星期一同陈国基咧都有个简短嘅面谈，不过期间咧大家都有戴住口罩啦，同埋保持一定嘅距离。咁而特首咧暂时每日做检测咧个结果都系阴性嘅咁话。不过咧，即系官员确诊啊，会唔会提高咗可能系高层官员之间咧，佢哋嗰个感染个风险嘅咧？今朝早我哋请嚟专家同我哋倾倾呢个话题。喺电话旁边有医学会传染病顾问联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医生。早晨，曾医生。 早晨，主持。 曾医生啊，想问一下咧，其实而家见到个情况咧，你觉得喺政府总部嗰度，其实爆发疫情嗰个机会即系大唔大啊？ 哦，而家我谂个风险我谂一定系会有所提高噶啦，咁始终即系如果有相关官员系喺政府总部系确诊的话咧，咁的而且我哋系需要提高警觉嘅，咁啊但系问题而家即系始终我哋喺个社区当中咧系多咗人哋系多咗人士系感染者咧，咁传播链嗰方面即係都应该相对地多咗啦。咁变咗即係唔会话出奇地会有啲嘅人士喺某啲嘅机构呢係出现一啲即係感染者嘅个案。 不过呢，其实我哋睇返即係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呢曾国卫寻日做访问嗰陣时呢都讲呀，即係强调自己做嘢嗰陣呢係有戴到口罩嘅。即係如果係大家都做嘢嘅时候有戴到口罩的情况底下，咁一齐可能係开会呀、或者係有记者会呀、等等，咁其实个传播风险即係高唔高呢？同埋呢我哋都留意到呢，即係几位官员呢佢哋即係都话每日都係有做到嗰个快测嘅。咁尤其是即係陈国基啦同埋曾国卫都咁讲，咁话每日都仲是阴性，咁系咪即可能寻日啦？佢哋核酸阳性之前咧，可能嗰个嘅身入边带有嘅病毒量都比较低，传播力会唔会都相对细啦？ 冇错，系啊，的而且确嘅。如果佢本身每一日都系有做快测嘅话，咁系即系透过核酸先至知道的话咧，咁其实反映就系佢可能个病毒量未必系真系咁高。咁所以要透過核酸先至揾得到咯。咁變咗相對地嗰、那個感染咗他人嗰個風險咧，其實如果你喺日常嘅公務當中，你都係戴住口罩去即係接觸唔同嘅人士咧， 咁其實嗰個風險咧應該係即係會相對地比較低啲嘅。 嗯，我今朝咧都见到就啲报纸啊，佢哋就关心啦。其实嚟紧咧下个星期五咧一个星期之后咧，就系、是、七一有好多嘅活动啦，包括咧就系、是、曾国卫同埋陈国基咧都系下届政府嘅主要官员啦。咁所以佢哋咧系应该有一个嘅宣誓就职嘅。咁嗱，我哋计一计数嘅话咧，其实就好似即系嗰个日期就比较尴尬少少。你觉得佢哋譬如可能真系第六第七日系已经系阴性啦，咁应唔应该？可能繼續出席啲相關嘅活動咧，尤其是咧，其實我哋留意，譬如係6月29日咧，啲傳媒報道咧就話，都已經咧邀請一啲現屆同埋下屆嘅官員咧，可能佢哋要去入住一啲指定嘅酒店啊，咁樣方便佢哋就去之後咧6月30日同埋7月1日咧都有活動嘅。咁如果咁樣去睇嘅話，即係嚟緊佢哋係攞咗陰性嘅個檢測之後，嗰、那個嘅日程啊嗰啲，你有冇啲咩建議啊？ 我諗都要好視乎，即係跟住落嚟佢嗰個核酸嗰個報告會係點啦。咁有啲人會係早啲轉為陰性嘅，即係尤其是如果佢本身嗰個病毒量唔係咁高，同埋佢本身都即係打足夠嘅新冠疫苗。咁所以依、這個真係會睇翻每個人嗰個情況去決定啦。咁、我自己仍然覺得即係相關官員都即係有機會喺七一之前咧，佢嗰、那個核酸嗰個情況咧可以轉為陰性嘅。 嗯，我不如又講一講咧，睇翻傳媒報道講到一啲咧，即係同嚟緊啊啲七一相關活動佢哋嘅一啲防疫安排啦。包括咧就講到話，即係要求出席者就係喺活動之前啊，就喺酒店度隔離一日嘅。咁呢一個其實你哋覺得即係嗰個，因為都睇翻而家嗰個潛伏期咧病毒，你覺得一日呢一個時間夠唔夠啊？ 嗱，我諗其實個重點咧應該係即係。七一之前咧，相關出席者佢係咪即係自己有留意自己嗰、那個日程啦，減少接觸其他相關人士啊，或者其實對外人士啦，咁同埋另外就係佢有冇即係每天咧都要即係做一個核酸嘅檢測。咁如果你有一個咁高規格嘅，即係譬如我哋講緊用核酸檢測，唔係用快測嘅檢測，去釐清自己係咪一個隱性患者咧，再加埋即係你減少一啲即係對外接觸人士啊，公務上減少接觸其他人啊，同埋有一啲點對點嘅即係行程嘅，唔會搭公共交通工具嘅，又有隔離，我自己覺得就相對地個風險係低啲嘅，低好多嘅應該。同埋咧，就應該都即係我諗出席喺七一嗰度咧，應該都有好多即係防疫條例上咧都要嚴格遵守。咁我自己睇就應該係嗰、那個即係係一個高規格嘅要求嚟，即係。 如果我哋睇翻即係香港啲疫情咁去睇啦，嗱，尋日咧就見到喺屯門嗰邊咧有一間嘅酒樓咧，佢有26食客染疫嘅，咁嗰個再加埋啲密切接觸者咧，成個群組就27人，而特別嘅咧就係今次嘅群組係涉及到 Omicron BA.2.12.1 嘅，咁咧係我哋睇呢一個嘅個案嘅話，咁嚟緊點樣評估 Omicron BA.2.12.1咧？其實喺社區嗰個擴散嘅風險啊？ BA.2.12.1 咧就而家基本上將係喺全世界咧都係一個主流嘅變種病毒株嚟嘅。咁其實已經取代咗 BA.2 啊，咁所以變相咧即係亦係睇得到即係佢個增長嘅速度啊，傳播嘅速度咧係快過即係 BA.2 嘅。咁而家我諗跟住落嚟都會係相對地比較流行係呢個品種嘅。咁如果跟住落嚟有一啲群組嘅個案出現啊，社區嘅群組，無論你係一啲即係學校或者係一啲即係譬如食肆，如果真係出現群組咧，我相信都應該是依個品種為主啦。 同埋尋日咧都見到係喺院舍嗰度第一次見到有呢一個品種嘅病毒出現啦。咁呢個又使唔使特別留意咧？而家 我諗其實就呢、這個品種其實即係同 Omicron 嘅其他品種都係類近啦。咁佢都係屬於一個高傳染性啦。咁今次嘅事件如果出現咗喺即係院舍啊、老人院舍咧，咁我諗其實就要即係相即係其實提醒翻即係而家老人院嗰個防疫嗰、那個控制啊，或者嗰啲措施咧，咁係咪有啲相關嘅漏洞？咁我哋大家都知道，即係老人家如果感染咗，即係Omicron 而佢又未打齊要打嘅新冠疫苗的話咧。咁其實佢個風險係高嘅，即係我哋講緊重症嘅風險啊，或者係死亡風險。咁所以我諗，即係我諗有關當局可能都要即係提醒，即係院舍佢哋嘅防疫措施咧，要跟翻逐啲啦。 最后咧问埋，因为见到后任特首李家超啦，同埋后任嘅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咧，都分别有讲过，就话嚟紧咧都会研究一下喺嗰个抵港人士嗰个检疫安排上面有冇一啲可能系放宽，即系缩窄，可能缩短啲嘅空间咁样。咁如果我哋咁去睇嘅话，你觉得啊，香港啊嚟紧咧有冇条件去放宽啦？如果真系放宽，系放宽到几日咧？由7日变5日啦，定系有啲议员话3-4日咧？你觉得？ 我諗循序漸進咧嘅放寬咧，應該係會比較理想啲嘅。我自己個人覺得，咁其實即係依個縮短依個檢疫期咧，的而且確會即係受到旅客嘅歡迎啦。但我自己覺得就即係縮短檢疫期唔係話即係最重要，反而就係話你有冇辦法係喺訪港嘅旅客當中係及早找到這些相關的隱性患者。所以其實變相就是說我們會不會要求加密那個即是核酸的檢測、即如果你減低個即縮短了檢疫期其實你可能預示呢就相關訪港旅客呢他可能會提早或者密集一去做那個核酸的檢測去彌補或者去希望可以盡早知道有冇一啲人士係帶有變異品種嘅病毒株咧係訪港。咁我自己覺得咧個關鍵位就係應該係即係應該有一啲方法去揾得到呢啲人士，及早揾到啲人士，或者佢哋透過核酸嘅方式咧係要做密啲咧。是嚟釐清依方面嗰、那個即係減少依方面嘅風險。 但如果你真係要縮嘅話，你有冇話咩日數比較適合啊？ 我諗我都覺得應該睇第一階段咧，應該係先縮到5日先啦。咁如果即係嗰、那個情況啊，或者依個咁嘅措施咧，係冇太大嘅問題咧，或者走漏個案咧。咁其實我自己覺得可以再進一步去睇個時間表係幾時可以再縮短嘅。 好啊，唔該曬，張奇欣醫生，同你傾到呢度先啦。咁另外咧，同大家都關心一下喺澳門嗰邊嘅疫情啦。咁啊，因為咧佢哋就話截至尋日下晝3點啊，就有110個嘅新冠病毒嘅確診個案，咁涉及到5個群組嘅。而且尋日咧都有啲新嘅防疫政策喎，包括就係山戲院啦、美容院啦、健身中心啦、髮型屋等等啊，咁亦都餐廳咧禁止堂食噶。咁情況係點咧？我哋而家揾嚟啊，澳門立法會議員林宇滔同我哋傾傾啊。早晨，林宇滔。 系宋平，听众朋友大家好。 早晨啊，头想问一下咧，其实而家澳门嗰个疫情系点样咧？同埋经历咗即系都颇长嘅一段时间啦，大家今次见到呢个疫情出现，仲有冇好紧张啊？ 其实确实都气氛都紧张嘅，因为咧今次嘅疫情都系来势汹汹啦。其实到而家都系第六日，咁我哋而家嗰个。正如你頭先所講啦，截至昨日晏晝三點，即係嗰個陽性嘅人數正式公布都有成110例啦。咁其實咧，我哋因為昨日朝頭早9點開始全民核酸啦，直到昨晚嘅9點咧，我哋亦都喺全民核檢入面咧有5個陽性嘅，即係大概都係檢咗93,000人左右，咁就已經有5個陽性啦。咁究竟而家嗰個疫情狀況係點咧？咁公眾都關心嘅。咁再加上今次嗰個疫情發展都非常之迅速啦，因為大家都知道其實澳門嗰個就算係前幾波疫情都好啦， 佢哋嗰個確診數都係比較少嘅。咁今次喺短短六日都有110個嘅即係陽性嘅個案咧，咁呢個其實都係確實令到大家擔心，大家亦都會擔心，係咪即係需要連續進行一啲全民核檢啊，或者自檢等等啦？咁究竟澳門嘅疫情係咪真係又能夠控制到咧？呢個都係會大家比較擔心嘅話題咯。 咁頭先你講到咧嗰個檢疫，我見到其實咧喺澳門方面咧都做咗，唔係呢次唔係第一輪嘅啦。咁包括咧就係早前咧19號咧都有一輪啦，跟住又叫你哋做快測啦，然後咧係尋日同埋今日咧應該都係要再繼續做檢測嘅。咁而家係即係大家市民對於多輪嘅檢測嗰個嘅反應係點樣啊？或者大家要去排隊啊，要去做檢測啊等等啲秩序啊，所有嘅安排其實係咪都已經好成熟、好順暢㗎啦？ 其實咧，客觀咁講咧，如果比翻我哋之前兩大波疫情嘅話咧，今次我自己會睇核檢全民核檢嗰個安排係成熟好多，咁亦都第一次即係有個自檢嘅一啲檢測包，希望居民去檢測啦，去自行。咁但係客觀咁講咧，由18號6點鐘發現一個陽性個案，或者叫做陽性嗰個結果啦，跟住去到當晚凌晨，其實先係正式發布話有社區感染。其實19號中午就已經進行咗，即係啟動咗一個第一輪嘅核檢，咁係維持咗兩日嘅。咁之後其實接住嗰日咧，政府都做咗個重點區域啦，同埋亦都叫咗全澳市民做一次自檢嘅。咁重點區域就係核檢啦。咁跟住其實基本上接住咧，又再琴日咧9點鐘又再展開全民核檢。基本上市民嘅感覺就係都未停過嘅。咁但係整體上咧都相當多市民都配合嘅。咁但係都確實係會感到無奈啦，因為尤其好多小朋友啊等等，咁家長都即係小朋友一日去檢測，家長都擔心。咁但係更加重要就係話，其實如果我哋第二次嘅講到而家今輪啦，個核檢啦，如果我哋都係有比較多嘅一個陽性個案嘅時候咧，其實都會顯示到其實我哋嗰個社區感染咧，可能仲未或者傳播鏈咧，仲未真係完全揾出嚟咧，咁後面仲要做幾多次檢測咧，大家都擔心咯。咁亦都會有開始即係大家討論啊，究竟其實澳門嗰個防疫究竟應該係行咩嘅方向咧？等等呢啲都有。坊間嘅討論。 其實講開咧，澳門防疫行咩方向咧？尋日睇到澳門嘅行政長官何一成就強調係唔會放棄清零嘅。咁其實你自己又覺得呢一條路係咪應該堅持呢？ 其實澳門而家真係面對兩難嘅，嗰個問題就係澳門其實基本上同珠海咧確實係有同城化嘅。大概睇翻最新數字，有11萬嘅包括外僱啦，同埋本地居民咧，其實都直成係住喺珠海嘅。咁呢一個嘅數字，其實如果我哋冒然第一唔同內地去通關嘅時候咧，呢一批嘅人士點處理咧？呢個一個核心問題啦。另外一個就話，其實大家知道啦，澳門嗰個旅遊業過去咧，其實71% 嘅遊客都係內地嘅。咁啊，19% 就係香港，剩翻嗰幾%可能係台灣。咁而家香港、台灣都已經停咗啦。咁如果我哋都唔維持同內地封關咧，咁我哋又似乎喺經濟上、旅遊業上亦都難以為繼嘅。咁所以我哋睇得到咧，呢一個係一個好現實嘅一個我哋必須要處理嘅選擇，就係話，如果我哋唔去繼續維持清零，咁可能同內地嘅通關就受影響。咁經濟點樣處理呢？咁但係又疫情持續咗2年多3年啦，咁大家都知道澳門經濟都受到好大嘅影響。咁係咪真係一個持續嘅清零？我哋澳門尤其可能好多中小微企，佢哋嘅經濟係咪即係能夠即係佢哋嗰個經營係咪能夠維持得住咧？咁呢個又係一個問題。好坦白，我覺得而家呢個係澳門人咧，都係一個有唔同意見其實亦都係一個社會不斷討論嘅議題啦。咁但係好坦白，如果係只有二選一，就係話我哋要同內地通關，同埋可能係清零嘅時候，而家可能亦都大部分人都可能個選擇就係，尤其可能喺澳門個行業嘅，佢哋都覺得清零而家係一個選擇。即係更加大家會覺得係合適咯，但係問題就係你面對持續清零嘅一啲嘅防疫政策，大家確實亦都感到非常之疲累，咁呢個又係一個另外一個問題。 你剛才講開呢中小微企呢，其實就見到係尋日一啲新嘅政策入面就會刪戲院啦、美容院啦、健身中心啊等等啦。咁其實對於呢一啲嘅即係行業啊個影響係點樣啊？有冇關心過？同埋呢今次又冇刪到賭場喎，咁大家市民個反應係點呢？仲有一分鐘左右啫。 嗱，市民賭場翻賭場嗰個市民尤其可能博彩從業員有爭議啦，有啲博彩從業員都話，其實仲有啲遊客賭客啦，可能喺入邊仲唔戴口罩啊等等，佢哋都擔心呢啲，我哋都會同政府反映啦。但係更加重要就係其實澳門本身個中小微企咧，其實佢哋已經陷入咗之前可能包括一啲外僱政策等等，佢哋都陷入咗即係經營嗰、那個。邊緣㗎啦，咁而家再加上呢一波疫情咧，其實我都好擔心咧，佢哋係咪能夠堅持得住咯？咁但係你話針對翻過去一個星期嘅頭先講嘅場所，確實基本上亦都冇乜人流嘅，咁所以其實而家呢個影響就未顯現咯。咁但係而家我哋嗰個疫情持續、改善政策持續嘅時候，中小企佢哋個經營環境，我相信都係會非常之困難。我亦都唔排除有即係相當嘅中小企可能亦都捱唔過呢波疫情。 明白，好啊，唔該曬林宇滔啊，林宇滔係咧澳門嘅立法會議員嚟嘅。咁大家有冇關心澳門方面嘅疫情咧？又或者喺香港呢邊啊，如果係縮短檢疫嘅安排，大家又點睇咧？打嚟1872311。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上午8: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海事处表示收到珍宝海鲜舫船东经代理人提交的书面报告，根据船东提供的资料，珍宝在上周六晚上被远洋拖船拖航至南中国海西沙群岛水域的时候，因遇上恶劣天气而倾覆，珍宝和该拖船目前仍然在西沙群岛一带水域海面，船东会继续跟进处理。海事处早前表示，在传媒报道珍宝海鲜舫沉没消息之前，处方并未接获船东通知，在得悉有关报道之后，已立即要求船东提交书面报告，至今收到书面报告。北韩官方朝中社证实，劳动党第八届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的第二日会议决定在北韩人民军前线部队作战任务中增加项重要的军事行动计划。南韩联合参谋本部公布室室长金俊乐昨日回应有关朝军修订前线部队作战计划的消息时，表示正密切关注和评估平壤的相关动向，目前不适宜作出分析评论，但强调南韩军方都随着战略环境、战斗能力和北韩挑衅情况的变化不断升级作战计划。分析指北韓軍方修訂作戰計劃可能與北韓今年四月試射的新型戰術制導武器有關。北韓傳媒當日曾經暗示，今後將在前線陣地廣泛部署用於發射短程核武的武器。歐盟27個成員國領袖在比利時布魯塞爾召開兩日峰會。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在社交网站表示，欧盟领袖同意授予乌克兰和摩尔多亚为候选国资格。米歇尔形容是历史性时刻，标志着乌克兰通往欧盟的道路上迈出关键一步，认为大家的未来是一起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欢迎欧盟的决定，认为接纳乌克兰为候选国资格是独特和历史性时刻，形容乌克兰的未来在欧盟。分析认为，虽然乌克兰和摩尔多亚可能需要十年才能够获得成员国资格，但峰会的决定具有象征意义。俄罗斯与乌克兰的战斗持续，俄军正深入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争夺北顿涅茨克及利西昌斯克双子城市的控制权。乌克兰东部卢甘斯克州州长表示，失去两个位于顿巴斯地区北顿涅茨克东南部村落的控制权，这两个村落与利西昌斯克相距大约5公里，乌军需要撤退，避免遭到俄军包围。财经消息，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是 7.85， 日元是 135.19， 瑞士法郎 0.963， 加元 1.3， 人民币 6.699， 英镑对美元 1.225， 欧元对美元 1.052， 澳元对美元 0.6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29。日经平均指数报26,237点，升6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2.63美元，卖出1,823.67美元。本港地区嘅今日天气预测系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埋酷热，下周初至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较早前啦，渡船街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骏发花园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果栏。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啦，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尤丽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咁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车龙就喺隔田村对出；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喺康庄道桥底。在新界青山公路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挤塞，车龙排到浪翠园山旗；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都系挤塞，龙尾骏景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剧八三零呈现，杨洋、李一同领衔主演，保卫国家边境，热血嘅军旅故事，特战荣耀。 新兵进行夜间军事地形考核，燕破岳、萧云杰、吕小天一队，吕小天以为同高手一队必能顺利过关，点知不慎跌落悬崖，佢哋又能够成功找到出路归队呢？ 国剧八三零特战荣耀，6月30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0日。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一起听 第36季健康节目。 药你要知2.0， 呢只药要餐后食，呢只药要隔6个钟食，呢只咧就有需要先食。哇，咁多指示对老人家嚟讲太易捞乱啦！今晚等药剂师话你知点样改善长者嘅用药情况啦。 深夜1:30 ，FM 92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022年6月24日，三名官员曾国卫、陈国基、刘俊杰确诊，正按指引隔离。新增1522宗本地个案，卓尔居广场海港酒家群组27人感染。元朗昨晚再有地方停电，中电称约13,000户受影响。欧盟授予乌克兰候选国资格，泽连斯基形容是一场胜利。 天气年代主持张凤平。 8:37啊，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啊，继续有张凤平喺度嘅。咁头先上一次咧，同大家关心过咧，即系高官确诊新冠病毒啦，同埋咧就系下届嘅下一届嘅特区嘅官员咧，都话研究紧啊，系咪可以缩短咧翻嚟香港之后嗰个检疫期啦？咁以及咧关心过澳门方面嘅疫情噶。咁大家对以上题目或者你哋对疫情咧有冇啲咩谂法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一同我哋分享一下噶。咁讲到呢个疫情咧，我哋都 留意，就是港大的团队的研究就发现，香港十一岁或者以下的小朋友，他们感染新冠病毒之尤其是 Omicron 的 BA.2 之后，在死亡、接受儿童深切治疗和出现神经系统并发症的比例，都是比起感染了流感或者是副流感病毒是高的。究竟个研究是怎样的呢？有什么的发现呢？我们在电话旁边请来香港大学儿童及青少年科临床名誉副教授关日华医生。早晨，关医生你好。 早晨，主持。早晨，早晨。 你好，我想看看这个研究其实今次最主要有什么发现呢？ 这个研究呢是刘宇龙教授领导的啦，其他研究的同事包括陆俊伦教授和曹韵仪教授啦。我们分析了今天香港呢在2月5号至28号呢有成千宗十一岁以下呢就演嚟入院嘅病毒嘅个案啦。咁其实呢大多数牵涉呢就是 Omicron 变种病毒 B.2 亚型嘅。咁呢显示呢佢哋呢引致严重嘅住院嘅情况啦。咁我哋发现呢係有两大类嘅并发症嘅呢啲小朋友，包括就係一个神经系统嘅并发症啦，同呢包括一个呢上呼吸道嘅急性嘅并发症嘅情况啦，咁样。咁里面呢有 1.8% 有21个小朋友呢係要入去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啦。咁有两位小朋友呢喺我哋啲研究里面呢就不幸就引致即係脑炎係死亡啦，咁样。咁两位都冇接受到即係新冠病毒感染新冠疫苗嘅接种嘅，咁样。咁我哋比对呢就呢个 Omicron 嘅感染呢，比对喺流感啊同埋副流感嘅感染呢，发现呢个死亡率呢比流感呢係大成 2.7 倍嘅，比副流感呢係多成 4.7 倍咁样。咁而嘅脑并发症呢係比流感呢多 1.6 倍啦，比副流感呢係要多成 1.9 倍嘅咁样。咁另外思考症呢，要家长要留意啦，思考症呢呢、這个上呼吸道嘅并发症呢比流感呢係亦都係多成2倍嘅。咁当然啦，同副流感嘅相约，因为其实副流感呢都一个係非常之容易引致思考症嘅情况，咁呢就 Omicron 呢同副流感呢就差不多啦，咁样。咁呢就呢、這个研究呢其实突显呢即係接种新冠疫苗呢嘅重要性，希望家长呢就要帮小朋友接种疫苗，咁呢就去预防呢啲呢即係咁急性嘅并发症啦。咁我今朝都望过，其实而家香港呢三至十一岁接种嘅疫苗情况呢都係得 75%。都未是理想的，大家家长呢就要即希望要小心一点，真的。 其实今次的研究里面有没有即特别去看到就是是不是有打疫苗或者没有打疫苗呢对于小朋友去有这些重症的、个关系在哪里？ 有的，其实这些分析这些小朋友呢其实全部呢都是大多数都是未接种疫苗的，因为其实那个时间呢大家知道啦，二月的时间其实香港疫苗接种的计划都未开始是完全執行在小朋友那里。咁所以大多數嘅小朋友呢都係未接種，或者係即係甚至係未完全接種曬成個疫苗嘅咁樣囉。咁所以呢個正正係比對到呢個疫苗接種呢嗰個重要性，嗰個預防到嗰個重症嗰個關係啦，咁樣。 其實呢有冇話頭先我見個研究入面呢就講話呢個 BA.2 呢其實比流感病毒就更具致病性啦，咁。咁其實呢一個嘅致病性話而且呢係神經嘅致病性呢，就會令到小朋友容易出現個癲癇添㗎。咁呢個所謂嘅更具致病性個意思係點樣，可唔可以講多少少？ 其实我哋观察到咧，呢一只新冠病毒咧，其实都系会针对个神经系统咧，系会有多啲并发症嘅。咁其实喺头几波咧，一二波咧，我哋都会见到一啲好特别嘅神经系统嘅副作用啦，譬如话系伤害味觉、伤害嗅觉啊咁样啦。咁但系咧喺第五波咧，尤其测试，尤其你发现咧呢啲引致抽筋啊、癫痫啊，甚至头先讲过好不幸地嘅我哋叫急性坏死性脑炎啊呢啲咁。即係容易引致死亡嘅併發症啊，係多好多咯嚇。咁所以咧，正凸顯到咧，即係其實新冠病毒咧，佢唔單止係會影響呢個呼吸道嘅感染啊，佢原來咧係會攻擊我哋嘅神經中枢系統，咁咧引致頭先我講嘅呢啲併發症啦。咁另外咧，再講埋落去咧，其實就即係而家我哋觀察到一啲康復之後嘅後遺症啊，好多咧都覺得咧係影響咗個腦部，所以引致到一啲長新冠情況，譬如係。一啲記憶啊、認知問題啊，都係呢個新冠病毒咧所引起嘅。 咁如果係譬如家長方面，你有冇啲咩建議？點樣可以即係譬如如果有啲小朋友咧再細啲咧，其實就唔打得針添㗎。咁點樣去即係可能關注佢哋嘅狀況咧？ 嗱，當然啦，而家香港嚟講咧，三歲以下咧就小朋友就唔可以接種疫苗啦。咁我哋唯有一個咧，我哋叫做cocooning一個蠶簡嘅保護方法啦。咁所以咧，家長喺屋企裏邊咧，除咗我哋要做好我哋嘅個人衞生措施啦，戴好個口罩，同埋要洗好，即係洗乾淨手，同埋保持個人衞生、家居衞生之外咧，全部可以接種新冠疫苗嘅家庭成員咧，應該全部都去接種曬疫苗去咁樣嚇。咁另外咧，我都想講講啦，因為咧，我哋呢近來呢幾日咧，開始見到咧多咗小朋友咧係因為新冠病毒咧而入院啦。咁咧，所以咧，如果家長咧觀察到小朋友咧，佢有一啲我哋叫警號啦，例如咧係一啲上呼吸道嚴重感染嘅病徵啦，例如思考症，我哋話如果聽到佢有啲個喉嚨有一啲好高聲嘅喘鳴嘅聲音啊。另外第二咧，如果發覺小朋友佢有高燒加埋抽筋，如果抽筋係持續超過即係30分鐘嘅，第一時間咧就要帶去醫院啦，千祈唔好再猶豫啦，因為呢啲咧係一啲急性併發症嘅病徵嚟嘅，要即刻咧交俾醫生去處理。咁另外咧，當然啦，康復之後咧，亦都要咧觀察住，之前我哋講過啦嚇，大概兩至六個星期之後咧，有冇一啲我哋叫做兒童多系統發炎綜合症嘅情況出現啦，咁樣啲家長就係留意咯嚇。 嗯哼，咁其實咧，我哋睇今次呢個研究啦，因為睇到嗰個死亡率咧，其實都唔係低嘅。咁如果我哋睇環觀喺世界各地嘅其他地方啊，或者係國家嘅話，有冇同類似嘅研究？佢哋個情況係咪都係咁上下噶？ 其實有㗎，其實咧喺呢個我哋周邊嘅地方即係亞洲區地方咧，都有發現同樣地小朋友係多咗腦炎啦嚇。同埋呢啲抽筋啊、思考症情況出現啦、啊，而喺海外國家咧，亦都好多文獻咧係已經漸漸而家即係都刊登咧，係顯示咧新冠病毒咧又可以引致呢啲小朋友嚴重嘅併發症啊，包括咧引致嘅腦部，甚至咧已經係有一啲係即係磁力共振嘅證據顯示咧係對腦部咧嗰個結構性咧係會有影響嘅，即係呢啲證據咧慢慢係已經出現緊㗎啦。咁、所以咧即係再重申啦，新冠病毒咧係會影響我哋嘅神經中枢系統啦，同埋咧佢因為集中係攻擊我哋嘅上呼吸道，所以引致咧呢啲咁嚴重嘅併發症咁樣咯 嚇。其實有冇話喺治療方向上面呢類型嘅研究咧，可以有冇啲新嘅方向俾到你哋咧？ 治療方面咧，因為話咧嘅診斷方面咧係重要嘅。診斷方面咧，我哋醫生咧而家已經咧好即係都好清楚咧，知道咧係要觀察咧有呢啲頭先我講嘅併發症啦，第一時間去作適當嘅治療啦嚇。咁另外咧喺用藥方面咧比較局限啦，因為咧喺抗病毒藥方面咧喺細嘅小朋友咧，我哋可以用抗病毒藥咧唔係咁多嘅嚇。而家暫時喺12歲以下咧，淨係可以用呢個瑞德西韋啦嚇。咁咧，但係喺呢個深切治療部，我哋密切觀察嘅方面咧，呢、這個技術都掌握得好好嘅嚇。我哋可以密切觀察小朋友嚟控制佢嗰啲發燒啊，同埋佢嗰個身體嘅水分嘅平衡啊，同埋咧佢抽筋嘅情況。咁但係咧，其實呢個嘅與其咧小朋友病嘅時候入深切治療部要做咁多工作咧，其實即係大家長可以諗下，點解我哋唔去打疫苗去預防呢個病，等小朋友咧唔好有呢啲併發症咁嘅情況咧？ 好啊，明白晒，唔该晒关医生啊。咁啊，关日华咧就系、是、香港大学儿童及青少年科嘅临床名誉副教授嚟噶。啱啱咧就讲到话，喺十一岁以下嘅小朋友咧，如果系感染咗 Omicron 嘅 BA.2 嘅话咧，佢哋个死亡率啦，或者系入住深切治疗部啊，同埋咧神经系统受影响啦，其实嗰个比率都系比起流感啦，或者系副流感病毒咧系要高嘅。咁大家或者家长有冇留意呢一啲嘅状况？小朋友有冇一啲嘅情况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分享一下。咁另外咧，即系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呢一个话题啦？咁就最近咧就出现一啲即系检疫酒店炒卖嘅情况啊！咁你哋有冇啲经历咧，都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嘅。咁因为咧最近啊，就除咗话有啲炒卖情况之外咧，仲话有一啲嘅酒店咧就系收到客人系攞住一啲虚假嘅预约证明文件咧，就去到检疫酒店嗰度嘅。咁个情况系点样嘅咧？我哋都请嚟专家同我哋倾倾啊！有旅游业议会主席徐王。美伦喺度嘅，早晨，徐华美伦你好。 早晨啊，张凤平系，早晨。 你好啊，最近系咪都收到唔少类似嘅投诉，或者系攞住啲假嘅文件去到检疫酒店嗰度？ 早晨，我哋咧其实旅议会咧就冇收到呢啲咁嘅投诉，但系我哋同业咧喺过往嘅时间咧都听到有呢啲咁嘅情况啦，就系有啲旅客揸住啲冇预约嘅或者系假嘅 呢個證明咧，就去到酒店度即係 check in 啦。咁但係聽到發生呢啲咁嘅情況咧，有啲都係即係酒店會報警啦，甚至聽到就有一間旅行社被冒認個名啦，咁佢都報咗警啦。 其實多唔多咧，或者那個趨勢嘅轉變係點樣啊？或邊一類型嘅酒店可能會收得比較多啲？因為我見頭先你講緊話，比如假冒嘅嗰間旅行社咧，即係用有人用佢嘅假嘅名啦，嚟到去幫佢做一個嘅登幫佢哋訂咗一個檢疫酒店。但其實嗰間直情連檢疫酒店都唔係嘅喎，即係個詳細嘅情況係點㗎啦？ 嗱，其實我哋就冇統計嘅數字啦。咁但係就知道，即係我哋呢兩三個禮拜呢，即係我哋嘅同業呢就發覺，咦，突然間因為可能有啲即係有幾個情況嘅，譬如你因為你家七日㗎嘛住呢個白利酒店，咁所以變咗係確實係誘發咗一啲海外嘅即係人士呢，甚至係香港即係多啲人出去嘅人士呢係會多咗嘅。咁所以變咗個需求就多咗啦。咁同埋一啲國內嘅人士咧，佢要經香港翻國內咧，呢啲咁嘅人士又多咗嘅，咁所以令到個房間係比較緊張。咁但係，咁我哋即係同業大家有啲分享咧，就話啊，最近多咗一啲咁嘅 booking 啊，咁從而就旅行社有少少生意啦，可能多咗呢啲咁嘅情況。咁但係又發覺咧，原來咧我哋話，咦，點解咁急嘅咧？一個情況就是真係大家趕住翻去啦。第二個情況就係話，原來咧有一啲係揸住一啲假嘅確認書、預約書，就入唔到酒店，所以好急就要揾酒店。又或者佢哋出發前幾日先發覺自己嗰張係假嘅確認書，咁所以又要好急咁樣揾酒店。咁所以我哋都係聽到同業有啲咁樣嘅反應啦。咁再加上呢間都睇到一啲媒體嘅報導啦。咁至於有冇一個數字嘅統計呢，我哋議會就冇一個數字咁嘅統計。咁但係多唔多咁嘅情況呢，似乎又唔係話即係當然啦，即係有呢啲咁嘅情況呢，其實就即係我哋都覺得唔應該啦。咁所以變咗幾多為之我哋覺得唔應該呢，其實一單都唔應該啦。咁但係係咪真係多到好多咁嘅情況呢，又是不至於咯，應該。 咁你聽翻同業佢哋去講嘅時候，佢哋通常會點樣處理收到呢啲假嘅預約證明嘅話？咁佢哋會點樣去處理咧？即係除咗報警幫手之外，咁、那個旅客嚟到你面前，其實都係一啲處理嘅難題嚟噶嘛。 嗱，其實咧，通常咧，旅客同我哋揾房咧，通常都係幾日前啊，兩日前啊，最急嚇。咁但係我哋又唔會見到個旅客噶嘛，因為可能佢未到香港啦。就算佢到咗香港咧，佢哋都係由機場一啲檢疫嘅負責檢疫嘅單位去做㗎啦。即係我就知道呢，佢哋呢通常啲旅客呢就尤其呢排呢佢哋更加擔心啦。可能佢哋就未出發前已經自己去確認到，即係打電話去酒店 check 啊，原來係一個冇咁嘅 booking 嘅，咁佢咪發散佢個朋友或者一啲旅行社去攞囉，去搵房啦。咁但如果佢真係去到機場先知嘅話呢，咁有我知道有個情況嘅。第一，佢自己擔心呢，佢會透過啲檢疫嘅負責嘅單位呢去同佢 check， 如果 check 到呢張係假嘅話呢，咁就即時個機場嘅檢疫單位呢會盡量幫佢協調下嘅。例如個酒店有冇房啦，咁如果有呢，佢會安排去有房嘅地方啦。咁好啦，如果去到機場唔知道，去到酒店 check in 就算知嗰張係一個虛假嘅預約確認書咧，咁酒店會盡量同佢安排。如果真係唔得咧，就會交翻俾啲檢疫嘅單位咧，由佢哋負責去安排咯。 咁大家市民咧，唔知有冇咁不幸咧，試過有咁樣嘅經驗咧，即係收到一啲可能係假嘅酒店嘅預約證明書，又或者咧喺預訂檢疫酒店嘅時候，有冇遇到啲咩困難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分享嘅。因為咧，其實見到而家個狀況咧，就係都好多傳媒報道嘅，就話喺啲檢疫酒店咧，直情有個炒賣嘅情況添。你哋有冇去即係觀察到、留意到，有冇啲旅客都揾你哋幫手啊？其實點樣先至可以即係更加好地訂到酒店房？ 其實咧炒賣嘅情況，酒店嘅價錢咧係已經係 公布咗嘅，亦都政府即系同酒店之间咧有个协商系规定嘅。咁间房嘅钱咧就好，即系好透明度啦，可以 check 下啦。咁至于个旅行者或者系经过第三方收佢一个价钱咧，你就肯定要知道咧，就系、是、可能嗰个对方话俾你听呢个手续费，咁好清楚啦。你觉得个手续费系咪一个不合理嘅手续费咧？你咪当时知咯，你可以唔接受啦。咁如果佢收一个你觉得比较合理嘅手续费嘅，咁我觉得呢个好正常啦，即系旅行社或者对方或者嗰个你个平台去网买嘅时候，你会知道嗰个手续费系几多咯。 嗯哼，但而家咧，因为大家上网订呢啲检疫酒店嘅时候咧，其实都冇一个即系划一嘅方式嘅模式嘅销售嘅模式咧，其实冇硬性规定嘅。咁其实譬如佢哋可能喺网站面去订，又或者系一次过去订一段长时间，其实全部咧都系即系你要逐间酒店咁去睇啦。你觉得呢一啲嘢对于旅客嚟讲，会唔会都可能系即系加深咗佢哋个困难，咁以至到有呢啲？即系不法分子可能有机可乘啦，你有冇啲咩建议喺呢一方面啊？ 其实咧，如果我哋建议咧，就第一即系冇办法啦，真系有阵时啲旅客都要做多少少功夫啦。咁、但系如果佢话我可以交俾我喺旅议会咧，我哋希望佢哋可以即系提醒呢一啲旅客咧，就第一佢揾一啲可以可靠嘅网站啦，第二佢揾一啲。旅行社啦，持牌嘅旅行社，因为香港嘅全部都系持牌旅行社，持牌旅行社咧喺旅业会依家喺个情况咧，都系有一个监管嘅，同埋佢哋系完全有一个制度咧，系即系系监管到旅行社。如果真系做咗一啲不合理或者系甚至犯法嘅情况嘅话咧，全部旅业会就算香港嘅法例都系规定咧，佢哋会处理咯。咁我觉得系比较安全啲啦，因为。全部持牌旅行社都可以在旅議會的網站度即時看到他的地址有聯絡啊，任何嘢你可以找得到咯。咁如果網站就找啲可靠的比較即係出名的網站就會比較穩妥啲。 咁啊，徐華美倫都想問一下另外一個嘅範疇，因為見咧近日都比較多唔同嘅議員啦，或者係啲後任嘅政府官員咧，都話研究一下嚟緊啊，即係一啲檢疫嘅安排係咪有啲咩可以調整嘅空間咧？包括咧就見到有議員就建議，不如翻嚟香港人士咧就係居家檢疫啦咁。咁如果真係咁做嘅話，即係覺得對旅遊業個影響會點樣啊？ 其實咧，呢個咧亦都係。我哋即係業界嘅訴求嚟嘅。早前我哋都有同政府反映過嘅，即係希望喺一個即係可行嘅情況下咧，就係留住香港嘅市民啦，可以居家隔離啦。咁亦都可以減低咗一啲隔離房嘅緊張嘅情況啦。咁但係亦都鼓勵到咧，香港嘅市民係會出遊嘅，即係無論佢係。自己公干啊、私務啊，或者去旅遊啊咁樣，對我哋嘅業界都係好事嘅。咁如果入境嘅旅客就，譬如檢疫酒店啦，咁當然即係亦都，我相信能夠刺激到或者鼓勵到一啲外地嘅外訪旅客咧，係嚟香港多啲。咁對我哋業界咧，如果能夠有出有入嘅，咁我哋自然會有啲生意啦。咁慢慢去啟動，即係我哋個旅遊業務都停咗差唔多。兩年半有多，咁所以即係呢個我哋係歡迎嘅呢個政策。 議員就建議回港嘅人士咧就係有個居家檢疫啦。咁但係咧就見到喺嗰個檢疫嘅日數方面啊，其實咧係後任嘅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咧都有個建議，佢就話可唔可以譬如減到去五日，甚至乎更短。咁如果唔係居家啦，係純粹減嗰個檢疫嘅日數，你覺得對於吸引旅客嚟香港呢一個有冇吸引力啊？ 有个绝对有帮助嘅，咁所以咧变咗就，因为无论呢个旅客咧，佢留嘅时间同埋嗰个居家嗰、那个 ，sorry 嗰、那个，即系时间咧，佢哋都系一个成本嚟噶嘛，即系可能佢哋要攞价可以乜嘢，咁如果系即系大家都听到咧，正专家都系咁讲嘅，因为你可以俾佢居家，佢唔系阳性啊嘛，佢喺机场 check 咗系阴性，佢先去隔离酒店。先去居家隔離噶嘛，咁如果機場測到陽性，一早就已經去咗啲隔離設施啊、方艙醫院嗰度噶啦。咁所以變咗我哋覺得，如果係機場測咗係陰性，如果入境亦都有兩針打咗嘅，咁我覺得呢個係絕對可行。 亦都我哋業界係最受歡迎咯。 嗯，五日係咪接受得到咧？定係可能你哋嘅要求會係幾多日好啲咧？ 咁我哋梗係希望即係、就是、我哋希望，譬如話可能係三日啦咁樣樣。 嗯。 咁當然，如果你一路逐步咁樣減嘅，我哋都樂見有咁嘅情況。 嗯哼，明白。好啊，多谢晒徐华美伦啊，同你倾到呢一度先啦。 好啊，唔好客气。 徐华美伦咧就系旅游业议会主席嚟噶，啱啱咧就讲到几个范畴啊，包括咧就系喺嗰个检疫酒店嘅预订嗰度啦。其实就而家唔少嘅酒店业界咧，即系有一啲反映就话啊，佢哋收到一啲假嘅预订证明啦。咁亦都有一啲嘅传媒报道咧，就话到而家啲检疫酒店咧，其实个炒卖情况都几严重啊，都炒贵咗好多。咁大家有冇一啲嘅经历可以同我哋分享咧？可以打嚟1872311嘅。咁至于讲到啦，话如果嚟紧啊系一啲返港人士啦，或者旅客咧嚟到香港，若然嗰个检疫嘅抵港人士咧，佢哋嗰个嘅检疫嘅日数能够缩短，甚至乎有啲咧，即系议员建议就话返港嘅人士咧可以系居家隔离添。咁呢啲对于大家嗰个嘅影响又会系点咧？都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分享一下噶。咁同大家咧去跟进一个香港电台嘅抗疫快讯啦。以下系一则强制检测公告，筲箕湾耀东村耀桂楼的居民，如果可以出示阴性的检测结果电话短信，就可以由指定的出口离开。还有和大家看看靶场消息，今日上午八点到夜晚九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的时候该区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转头回来继续香港电台第一台有千禧年代。 办主任陈国基同埋留任嘅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分别确诊新冠病毒，正系按照卫生署指引隔离，系特区政府确诊最高级别官员。新班子7/1宣誓就任，两个人寻日回复话宣誓安排由政府决定。根据议员同埋政界人士收到嘅庆典办信函指，如果目前去到7/1任何期间，嘉宾喺核酸或者快速抗原测试结果为阳性，都唔可以参与活动。明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考评局宣布2024年起接纳合资格的内地港人子弟学校参加文凭试，除了英文科考试和个别实习考试之外，考生无需来香港就可以应考大部分科目。已经开办中四课程的深圳香港培侨书院龙华信义学校证实已经提出申请。有内地教育机构说，文凭试是全国唯一面向世界的考试系统，期望逐步开放给各省市的考生应考。有升学专家不排除日后择升难度增加，但本港考生的人数持续下跌，加上非本地生需要透过非联招入学，即使内地生在文凭试的成绩再好，亦都不会影响本地生升读大学的机会。星岛日报报道。 明报报道，医管局昨日公布计划推行经医委会审批有限度注册，引入第五波新冠疫情曾经来过香港抗疫的内地医生，局方正是与广东省卫健委商议细节和医生名单，希望下半年推行，第一批目标引入5-10人。有医委会委员说，当局事前没有咨询，现阶段由于容许无需招聘或者筛选就进入公立医院。香港公共医疗医生协会会长凌霄智相信不会有大批医生来到香港，但期望医委会做好把关。明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珍宝海鲜坊的事件再有新发展。海事处昨晚公布表示，收到船东经代理人提交的书面报告，根据船东提供的资料，珍宝在上星期六晚上被远洋拖船拖到南中国海西沙群岛附近，因为遇上恶劣天气而倾覆。目前珍宝和该拖船仍然在西沙群岛一带水域，船东会继续跟进处理。由于早前海鲜坊所属的香港仔饮食集团曾经表示海鲜坊全面入水翻转，更加说打捞困难，有网民形容海鲜坊是死而复生。星岛日报报道。 大公报报道， 疫情持续升温，本港寻日新增1650宗确诊个案，连续九日确诊宗数破千。屯门卓尔广场海港酒家爆疫，累计27人染疫，包括一个冇去过酒楼嘅顾客家人，涉及最少7个家庭，出现第二代传播。有专家分析认为，疫情有反弹迹象，反映群体免疫仍然未够稳固，卫生防护中心应该尽早介入怀疑爆疫的高危场所，要求强制检测。大公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中大医学院联同香港儿科基金调查发现，幼稚园和小学生腋下肥胖和超重情况较疫前增加达到 1.8 倍，以高小学生最严重，10个就有 2.4 个超重，较疫前增加超过2倍。有个7岁的男童腋下在屋企狂食又缺乏运动，两年间体重急飙超过80%，去到52.5公斤。有儿科医生忧虑长远或者会影响身心健康。经济日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成报的社论说，后任行政长官李家超正是积极研究和内地和国际通关，减少防疫措施为入境人士带来的不便。社论说，乐见此举，但是需要严防病毒入侵社区。一旦實施居家隔離或者是縮短隔離酒店的檢疫日數時，應該制定好一套措施，加強善用科技監察相關人士。成報社論， 《東方日報》政論，下屆政府主要官員連日放風，強調會將推動通關作為首要的目標，但是近日新增確診宗數始終徘徊在四位數，市民自然不敢奢望短時間內通關可以成真。相對而言，港人由外地回香港之後可以居家隔離，亦或在酒店隔離日數能夠縮短，顯然比較切合現時狀況，不單止更容易，而且更快能夠達成。《東方日報》政論， 文汇报的社评就说，医管局计划推出大湾区医生交流计划，引入大湾区内地三甲医院有经验的医生来香港，和本地医护合作为市民提供服务。社评说，可以缓解本港医护人手不足，减轻公立医院压力，又说这种突破思维和模式亦都可以应用在其他方面，破解本港深层次矛盾，提供有益尝试和经验。文汇报的社评， 大公报社评，特区政府昨日宣布成立数字化经济发展委员会，对促进香港经济转型升级有积极作用。社评说，数字经济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香港完全可以借助国家发展，充分利用自身独特优势，发展成为数字人民币国际化的试验田和数码资产国际交易中心。大公报社评， 这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啊，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跟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啊，九龙入口排到油荔村；将军澳隧道啊，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分域街。在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澳海城那段比较车多，车龙去到海丽村。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就在星河名居。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这一段还是慢车，车龙排到去和斜村。在封路方面，油麻地的西贡街因为有水管急收，去渡船街方向近住西贡街游乐场的唯一行车线仍然是需要封闭。另外，西贡的北潭路就有斜坡巩固工程，北潭路近住北潭坳一段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九巴路线94号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九龙城德朗村、德佩楼、柴湾新翠花园三座、土瓜湾旭日街九号、港图湾、屯门兆轩苑日升阁、大埔太和村爱和楼、大角咀港湾豪庭四座、石硖尾白田村青田楼、石硖尾大坑西新村民安楼、荃湾德士古道36-60号、荃汇一楼 F203-208号铺、萨利亚意式餐厅，同埋荃湾大窝口道15号、大窝口街市地下25-27号铺窝心冰室。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嘅网页。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才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智方便或医健通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哋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我哋一齐。2022年6月24日，三名官员曾国卫、陈国基、刘俊杰确诊，正按指引隔离。新增1522宗本地个案，卓尔居广场海港酒家群组27人感染。元朗昨晚再有地方停电，中电称约13000户受影响。欧盟授予乌克兰候选国资格。泽连斯基形容是一场胜利。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9:14啊，香港电台第一台继续有千禧年代啊，今次有张凤平喺度嘅。咁头先咧嗰节就同大家讲咗多同疫情相关嘅话题啦，咁亦都有一讲到就系酒店业啊，因为咧而家就话好多检疫酒店咧，佢哋即系可能会有啲炒价啦，又或者好难去预订，甚至乎咧会出现一啲系假嘅预订证明啦。咁有啲旅客就可能攞住呢个假嘅预订证明咧，就去到酒店嗰度嘅。咁大家有冇啲相关嘅经验咧？可以打嚟18723。同我哋分享一下噶，咁电话旁边有陈女士喺度啊，早晨，陈女士。 诶，早晨。咁我就唔系我个情况咧，就系因为我仔原定咧就系呢个嘅15号就去到酒店诶检疫嘅，点不知咧就系因为咧起机嘅问题啦，延误咗啦，上唔到机啦，咁咧就可能要褪，有机会就梗系 book 个酒飞机啦，褪可能褪迟一两日啦，但系酒店话冇房间，褪迟一两日都唔得。咁变咗，咁周围揾其真系好惨啊！你即刻上网，如果香港能够有个人统，即、就、系、是、有个机构统筹咧，帮啲人去上网揾酒店咧，其实真系好好。我哋真系好惨，成日去揾，佢喺嗰地当地又夜晚黑去揾，冇一间酒店话有房间。 嗯 咁佢变咗咧，佢无端端咧就要再滞留喺美国度，就自己去揾房，去揾酒店，要延迟9-10日啊，先翻到嚟。咁最慘咧就係國泰機咧，唔係日日都有機啊嘛。咁如果唔係因為檢疫酒店問題咧，佢總之佢揾到機咧，佢就即刻上機。就算係原本係17小時嘅直航，冇啦，去20几轉機啦，佢都可以。總之有機佢就上，佢就可以翻到香港。咁就好 OK 啦。但問題係你又要檢疫酒店啦，揾房間啦，要走嗰個時間啦。跟住咧，又唔係日日有機啦，即係嗰個滯留喺機場嗰陣時，嗰個恐慌恐懼啊，非常之厲害。 明白。 咁咧去酒店話要24號，咁但係國泰機咧就冇23號，即係佢23號就可以24號翻嚟，22號就有，變咗佢23號翻嚟都唔可以入住嗰個檢疫酒店，即係原訂嘅酒店，其他酒店全部敷曬。 嗯哼，咁其实喺揾嘅过程入边咧，即系有冇话个经验啊？你仔仔系要自己逐间逐间咁样打电话去，即系譬如 我就帮佢揾喺香港，佢就喺嗰边去联络国泰啊。国泰全晚啊，即系嗰度系夜晚黑嚟噶嘛，佢唔会得凌晨机嚟噶嘛，系完全联络唔到国泰嘅。 嗯， 系上极网都上打极电话冇人听嘅。 好啊，明白啊，多谢晒陈女士嘅分享啊。咁啊，陈女士就讲到咧，即系其实喺个揾酒店啦，同埋咧喺嗰个机票嗰度咧，其实咧就可能未必系咁啱可以系即系夹得到啊。咁就有机会咧引致到其实就系翻嚟嘅好大嘅困难啦。咁其实而家喺酒店业界方面咧，对住呢一个问题嗰个情况系点嘅咧？系咪真系好爆满咧？我哋都揾嚟酒店业界。同我哋倾倾啊！有香港酒店业主联会经理陈焕贤喺电话旁边嘅，早晨，陈焕贤。 早晨，你好。 你好啊！头先都听到听众即系讲话啊，其实要订预订要订咧呢个检疫酒店真系一啲都唔容易，即系可能要系好爆满面对嘅情况。其实而家业界系咪都即系喺订酒店嘅时候系好难噶啦？要大家市民订到嘅话？ 其實我哋都留意到，其實而家個酒店預訂咧都已經去到七月八月，其實都真係好爆滿噶啦。咁我哋而家其實政府方面咧都希望可以再喺嚟緊嘅時間可以再增加一啲房間俾應急啦。咁但係我哋都要需要時間咧，即係去審批翻一啲酒店佢哋嘅規格合唔合乎做檢疫酒店。咁呢個時即係審批嘅時間都需要少少，咁我哋都盡快希望可以完成到之後呢就可以公布出嚟，就可以俾到嚟翻嚟香港嘅人咧就預訂嘅。 其實而家咧你話七八月都已經係滿啦，咁啊即非常之滿嘅狀況啦。係一個即係譬如叫做 seasonal， 即係我哋話係有一個嘅旺淡季嘅分別啦，抑或是其實持續咧，可能即係多咗人會出國外，咁所以咧即係嗰個酒店個檢疫酒店嘅需求咧，都可能係會持續增加啦。 呢方面都有呢個可能性，但係七八月一定係一個黃金期啦。其實以往譬如去年都已經做緊檢疫酒店嘅啦，都會係有大批嘅留學生翻嚟香港，但係今年嘅情況會比上年就係會更加之緊張，係因為有一班係內地嘅旅客啦，因為內地個國際線就比較短缺，咁佢而家就會取到香港，就喺香港檢疫咗先至飛翻去內地，咁同埋好似你咁講，而家加上又已經開始多咗香港人會去外遊，咁我又翻嚟又要翻嚟七日檢疫，咁所以喺呢兩方面咧，再加埋嘅話，咁就更加之房間嘅預訂更加之緊張嘅。 咁不過其實除咗需求之外咧，其實喺嗰個銷售嘅模式上面咧，都有好多人有疑問嘅，即係譬如而家係咪真係買緊啲房、訂緊啲房嘅人，佢哋真係係有需要係喺國外度翻嚟，所以需要用嘅咧？因為而家我哋睇翻食衞局之前覆我哋個查詢嗰陣咧，就話而家嘅指定檢疫酒店咧就係冇硬性規定酒店嘅銷售模式係點樣嘅，因為以往咧，即係譬如我哋睇翻業界做法嘅時候，係咪話佢哋一定要實名制，使唔使要譬如我今日係某個人訂咗，跟住其實我可以轉俾第二個人，咁會唔會可能呢一度咧，即係未必真係能夠應付到最有需要嗰班人啊？ 始終我哋酒店咧，個預訂房間係個流程係點咧？其實我哋除咗係就可以向酒店直接預訂啦，咁其實我哋有部分嘅房間可能都會同一啲旅行社有啲合作，咁佢哋就幫我哋賣房嘅，咁直接訂房咁呢度就冇問題啦。但如果你同旅行社訂房，咁可能中間又會多咗一個流程，咁佢哋就會複雜咗啦呢度。咁而家佢哋喺訂房，可能中間而家就聽到話有困難，咁我哋都好理解嘅，係咯。 咁其實除咗即係炒或者大家講緊話可能好難訂之外咧，其實而家啱啱最新見到傳媒好多都講緊話，你哋唔少嘅行家啦，佢哋係收到一啲客咧嚟到嘅時候係攞咗一張假嘅預約證明文件嘅。咁你了解到嗰個情況係點樣啊？多唔多酒店即係可能遇到呢啲狀況 其實由呢、這個檢疫酒店計劃推行以嚟咧，都其實有間中啦，都會有個別嘅人士都持一啲無效嘅預訂文件嚟嚟香港嘅。咁其實呢個情況就唔係話好頻密嘅，咁但係都有呢個情況存在。 嗯，而家其實了解到，即係明報引述嘅消息就話，大部分嘅個案都係內地嘅旅客，即係你嘅了解其實係咪咁噶啦？ 我想不一定只是內地的旅客，可能來香港的本港居民都有機會，因為可能他們是通過旅行社或者中介公司訂的時候，可能那裡又被人家有騙了啦，咁有機會係一個假嘅旅行社啊，假嘅預訂嘅話，咁即係唔一定話淨係內地嘅旅客會有呢個問題存在咯。 嗯哼，咁如果即係譬如酒店啦，遇到呢一類嘅客人啦，咁其實會點樣處理嘅咧？而家 我哋嘅處理方法即係譬如個客嚟到我哋酒店check in 啦，咁我哋接查到呢個係一個虛假嘅預訂嘅話，咁我哋都會報警處理啦。始終呢一份嘅文件咁有可能係一個虛假嘅文書，咁如果佢係涉及一啲刑事成分嘅話咧，其實都會交由翻執法機關嗰邊去跟進啦，調查翻究竟係發生咩事。而咁我哋都盡量咧可協助呢啲旅客咧去希望可以入住翻酒店啦。如果唔係嘅話，佢哋都唔知道可以去邊啦。 係啊，但係點樣可以揾到有間房出嚟俾到呢一類嘅旅客咧？ 咁其實我哋酒店方面都會預留一啲好少量嘅備用房間嘅。咁你話如果一兩間呢，咁其實係冇問題。咁其實呢啲預備後備嘅房間呢，係俾一啲譬如而家住緊喺我哋嘅酒店入面嘅檢疫旅客啦，佢哋可能房間有啲問題嘅，可能漏水啊，啲電源有啲問題，咁可能要轉房嘅話咧，咁我哋就會動用呢啲備用房間咯。咁所以都有好少量嘅房間咧，係可以即係應急咯。 嗯，不過其實呢啲譬如好少量嘅備用房間攞嚟做應急，係咪每間酒店都會有，或者有冇一個譬如大家通常有個百分比幾多就通常預留係要嚟做備用嘅咧？咁同埋如果大家都知道有呢一類型嘅備用房間，咁會唔會可能有啲你怕唔怕擔心啲有啲客都抱住一個即係僥倖嘅心態嚟撞下彩，睇下會唔會用得著呢啲備用房間？ 咁我哋其實你話幾多百分比就唔一定話好多，可能真係得一兩間或者好少嘅百分比。咁我哋都會有擔心旅客會憑住一個虛假嘅文件咁樣過嚟嚟 check in。咁佢哋，但我哋都要提醒翻，其實呢一個係會牽涉一啲刑事嘅成分。咁如果佢哋真係要做到呢樣嘢嘅，佢哋都有呢個嘅風險咯。 嗯哼，其實有冇話同啲行家去了解過咧？即係譬如喺而家遇到一啲，即係因為你話都疫情以嚟咧，間唔中都遇到呢啲個案噶嘛。咁其實有冇話揾到係即係譬如呢一類嘅客人，就拎住假嘅文書、假嘅一個預約證明文件嚟到，其實佢哋係可能係上網嘅時候買嗰陣，自己唔小心俾人哋是呃咗啊，跟住会是受害人的个状态，定好似你咁讲，有啲是即自己去做一啲假文书，其实个情况是点，有冇留意到啊？ 我想不排除两方面即都会有呢个情况嘅。 嗯明白。好啊，今日咧就同香港酒店业主联会嘅经理陈焕然咧就讲到呢一度先啦，唔该晒你。咁啊，头先咧即系讲到紧就系酒店业啊，系譬如讲到啲检疫嘅酒店啦，嗰个房咧嗰个安排系点啊？咁我哋不如就转一转嘅题目啦。其实我哋系睇一睇咧，最近咧天气唔同咗之后咧，大家会唔会去踩单车咧？或者疫情期间啊，都有啲人估计咧，就系因为多咗朋友留喺香港啊，所以咧都话可能多咗去踩单车。嗱，而家法例上面咧踩单车就唔使戴头盔噶。咁不过咧就睇翻局长陈凡咧，运输及房屋局局长啦，星期三喺立法会就话，涉及一啲嘅单车意外嘅嗰个数字咧，由2020年就开始升啦。嗱，早前以前咧就系跌紧嘅，2017至2019咧就系喺度下降趋势当中嘅。不过咧，2020年开始升，去到2021年咧就增加去到2994宗，仲要系廿年嚟嘅新高添。咁因应住单车意外上升呢个趋势咧，处方就话系全面检视紧揸踩单车嘅人要戴头盔。 規的要求。大家有沒有想法呢，就是平時出去踩單車的時候如果要戴頭盔的話，你們覺得又怎樣呢？可以打你1872311跟我們去分享一下。而我們電話旁邊都請你關注這個議題的立法會議員林哲源。早晨林醫生你好。 早晨，早晨，冯平好。 早晨啊，想睇下咧，即系譬如我哋你都关心到啦，而家踩单车嘅人士嘅嗰个嘅交通意外系点样啊？即系譬如你去睇啦，见到个趋势就系2021年系多咗好多嘅。你估计嗰个原因有冇话点解啦？ 首先我哋要睇咧，就踩单车安全唔会话净系戴一个头盔你就可以解决到个问题。即系我谂就系个驾驶者踩单车人嘅一个态度啦。司机嘅态度啦，同埋市民嘅过马路嘅时候嘅小唔小心啦，都好大关系。仲有就系你成个运输系统、道路设计啊，有冇啲合适嘅配套俾人踩单车？即系呢啲种种加埋咧，都系相当之重要，可以话系相辅相成嘅工作嚟嘅。咁头盔嘅方面咧，就即系全世界嘅数据都好明显下噶啦，有立法强制性戴头盔嘅地方咧，即系亦都有数据睇得出咧。就真係會減低嗰、那個踩單車腦部受傷，如果你講嚴重嘅腦部受傷，減幅係更加明顯嘅。咁但係即係正如頭先所講啦，呢個只係其中一樣我哋要關注嘅地方啦。 嗯哼，咁但係譬如講到話戴頭盔呢一樣嘢咧，係咪戴頭盔咧？這個、呢個咧喺我見喺香港啦，2011年啦已經係開始討論緊。咁但係當其時嘅運防當其時嘅局長咧，咁其實佢嘅講法咧就係話，即係都係有好多嘅考慮嘅。咁啊，包括咧就係市民嗰個嘅接受程度啦，究竟喺執法啦，同埋檢控的時候對市民的影響是怎樣，還有當時他就說這個不是一個國際的普遍做法來的，這個來自運輸及房屋局當其時的局長鄭宇華，所以他就說、不如都是繼續教育宣傳去推廣踩單車的安全，就覺得是一個實際可行的辦法。現在都即推了10年了，其實你覺得那個的成效是怎樣呢？因為都一度見過其實香港的交通個意外的數字是有一個下降趨勢的嘛。 系咁，你见到即系啱啱过去上年嗰、那个严重单车交通意外数字系创新高啦。咁2017年应该系上咗新高，咁今次嘅新高比上咗新高多咗足足1000人，或者你可以话多咗50% 嘅，比起上一次嚟讲，咁都几犀利嘅增幅嚟嘅。咁你话如果教育有冇效咧？咁事实上我哋见到过去10年咧，全世界唔少嘅地方咧都开始系立法。去強制係戴頭盔踩單車嘅，咁就所以見到係數據越嚟越多嘅時候咧，好多地區咧都會開始話真係要立法，因為數據係比較上有應該話係越嚟越convincing，即係有個說服力係真係有幫助。咁你香港到底有幾多人踩單車戴頭盔咧？嗱，咁就我自己每日即係揸車都會翻工都會經過啲多人踩單車嘅地方嘅。咁就咁望落去咧，大概係一半人有戴頭盔到啦，一半冇啦。咁如果假日嚟講咧，就可能唔戴頭盔嘅仲會多啲。咁要睇翻運輸署佢哋自己嘅啲數據啦，就話喺今年嘅年初咧，佢哋係喺單車徑嘅地方觀察咧，佢就話大概係28%嘅踩單車人士係有戴頭盔，即係大部分都係冇嘅。咁就變咗，如果你話佢教育咗10年之後都仍然係得1/4多少少嘅人戴頭盔，咁佢應該就唔可以叫做好成功啦。 其實講到話踩單車戴唔戴頭盔會唔會減低少少意外咧？其實仲有好多問題咧，都想繼續請教林哲源嘅。我哋一陣間咧9:30新聞翻嚟之後咧，就繼續請教你好嗎？ 好啊。 好，咁我哋轉頭再繼續傾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特首办主任、后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续任政制及内地事务局长的曾国卫和发展局常任秘书长刘俊杰确诊感染新冠病毒。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说，政府总部的感染风险增加，要提高警觉，又说社区多了人感染，传播链多了，在某些机构出现感染者并不出奇。 曾其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如果确诊官员在日常公务工作接触不同人士期间有戴口罩，传播风险相对低。对于确诊的两名官员需要出席下星期五的宣誓就职典礼，曾其恩说，如果病毒量不高和有注射疫苗，部分人有机会早些转阴性，因此相关官员是有机会七一前转为阴性。昨日被颶風強制檢測的筲箕灣耀東村耀貴樓共有大約530人接受檢測，發現4宗陽性個案，衛生防護中心會安排跟進。政府在早上大約7點完成強檢行動，並正在受限區域內進行執法行動。政府亦在受限區域內派員到訪201戶，當中12戶無人應門，政府會採取措施跟進。阿富汗经历20年来死伤最严重的地震之后，有生还者说没有食物，亦都没有栖息地方。在受灾最严重的东南部帕克提卡省，有灾民形容自己的一切都埋在瓦砾之下，包括铲同其他工具。他无能为力，于是找亲友帮忙挖掘，最终发现在事发的时候正在屋企睡觉的妻子和小朋友已经遇难。地震至今造成至少1000人死亡，超过3000人受伤。阿富汗塔利班当局和国际援助组织正在评估损毁情况，同时设法运送物资，但由于灾情仍然在发展阶段，令本身已经面对严峻人道危机的阿富汗更难应对。塔利班早前向国际社会求援，联合国正在设法为灾民提供支援，又警告可能会爆发霍乱等的疫情。北韩官方朝中社证实，劳动党第八届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的第二日会议决定，在北韩人民军前线部队作战任务中增加一项重要的军事行动计划。南韩联合参谋本部工部室室长金俊乐昨日回应有关朝军修订前线部队作战计划的消息的时候说，正是密切关注和评估平壤的相关动向，目前不宜作出分析评论，但强调南韩军方亦都随着战略环境、战斗能力和北韩挑衅情况的变化，不断升级作战计划。分析指，北韓軍方修訂作戰計劃可能與北韓今年4月試射的新型戰術制導武器有關。北韓傳媒當日曾經暗示，今後將會在前線陣地廣泛部署用於發射短程核武的武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下星期初至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529点，升255点，总成交金额93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23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524点，升1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113.4升5.4，腾讯控股378.8升3.8，美团193.1升5毫，吉利汽车17.6落升8.2，金川国际1.31升4毫，京东集团247.8升4.2，安达体育84.9升1.5，比亚迪股份312.4系升2.4，药明生物72.9升3蚊。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9，日元134.84，瑞士法郎0.961，加元1.299，人民币6.694。 英镑对美元 1.227， 欧元对美元 1.053， 澳元对美元 0.69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3。 日经平均指数报 26,376 点，升205点，港金报 17,070 元，跌11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 1,824.45 美元，卖出 1,824.92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新纽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尤丽村；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山道。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车龙去到星河名居。在封路方面，油麻地的西贡街因为有水管急收，去渡船街方向，近住西贡街游乐场的唯一行车线是需要封闭。另外，西贡的北潭路因为有斜坡巩固工程，北潭路近住北潭坳一段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的措施，九巴路线94号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同埋将军澳宝林路马油塘方向秀茂坪。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今年消费券有更多储值支付工具俾你揀，攞开消费券想转会嘅要再登记，唔转嘅合资格就乜都唔使做，攞埋5,000蚊。新合资格嘅年满18岁永久性居民同新来港人士记得去登记，非永久性居民如果合资格嘅今次都有份。6月23号至7月23号上网或者去服务中心登记啦。 世数25年，主持曾卓然、高福慧。 香港长期透过填海造地，以1970至1990年代透过填海土地兴建的6个新市镇，即是荃湾、沙田、屯门、大埔、将军澳和东涌为例，他们现时共容纳大约280万人口，占全港人口超过1/3。 填海在香港已经有非常长久的历史，可以说与香港一路发展同步进行。填海都最能够见证沧海桑田，一些曾经的海旁都已经变成了高楼大厦。筲箕湾码头从前有很多渔船靠岸去贩卖海鲜，就好像一个海鲜市场一样。而家整个海湾已经填平了做爱蝶湾。炮台山游街对开的海边本来是一个寂静的角落，不时有人钓鱼。农历初一15每人用巨型的油桶来烧衣，火舌乘风吹向维港，金光乱舞，比烟花更加好看。可惜现在已经围封成为填海区。 香港至今累计填海造地超过7,000公顷，占香港已发展土地面积25%。城市发展亦离不开旧区重建。自2001年起，市建局推行了72个市区重建项目，涉及1,543栋失修楼宇和24,200个新建住宅单位。 不少旧区其实都有所重建嘅，好似观塘裕民坊已经在重建当中。亦都会怀念当时在小巴站旁边大排档打冷的日子，或者唱卡拉 OK， 或者在那里的麦当劳去等朋友。不过历史的视野除了怀旧之外，亦都可以帮助我们对事情有更加公正的评价。例如裕民坊其实本来就是填海得来的土地，连带观塘本身亦都是香港战后重要的新市镇。填海如何平衡新与旧呢？可能是城市发展必须面对的问题。 世数25年，星期一至五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2022年6月24日，三名官员曾国卫、陈国基、刘俊杰确诊，正按指引隔离。新增1522宗本地个案，卓尔居广场海港酒家群组27人感染。元朗昨晚再有地方停电，中电称约13000户受影响。欧盟授予乌克兰候选国资格，泽连斯基形容是一场胜利。 天气年代主持张凤平。 翻返嚟继续有千禧年代啊！咁头先咧就同到立法会议员咧林植源就倾到啊，究竟啊香港咧踩单车嗰啲意外咧，同埋戴头盔嗰个嘅关系咧，同埋有冇其他嘅原因咧，都可能会引致呢啲意外噶。电话旁边咧继续揾翻医疗界、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植源先。林植源你好。 你好，早晨。 早晨啊，头先咧，我哋就即系讲到啦，就话啊，2020年开始嘅交通意外咧，单车交通意外咧就升咗好多。咁其实咧，去睇2021个数字嗰阵咧，就话即系都系超过500人系重伤，百人死亡啦咁。咁啊，呢个仲嗰个数字就话2020至2021期间咧，77%嘅伤亡嘅骑手咧，其实佢哋都冇戴到头盔嘅。咁所以咧，可能就点解咧，政府都会谂紧啊，嚟紧研究咧，系咪即系要求大家戴头盔啦？咁你头先就同我哋分享到话，而家即系喺2011年之后啊，其实都越嚟越多唔同嘅世界嘅地方咧，都系开始立法就要大家戴咗头盔先至可以踩单车噶啦。不过咧，我留意仔细去睇嗰阵时，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方案啊，即系譬如喺年龄上面嘅要求啦，或者会唔会系要上马路先至要戴啦？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即系嘅路向可以行出嚟噶。你觉得香港如果真系要做嘅话，有冇一啲比较好嘅方法系？你覺得是啱用的呢？ 這個真的可以討論的。如果看回數據，香港過去一直都是的，差不多是大部分的受傷人士呢都會在單車徑或者是馬路上邊。譬如單車公園啊，那些是較少的，這個是事實。因為可能在馬路上面始終你側跟就是車輛，你在單車徑你都可能會踩得快一點，單車公園人多你沒得踩得太快，是不是可能小朋友居多。咁變咗你咁睇，會唔會影響到嗰、那個受傷嘅數目呢？可能係嘅。咁但係調翻轉，你諗一諗咧，就係其實個頭盔嘅作用咧，喺低速嘅時候，佢保護力咧係更加強嘅。單車就你一個人企喺度咁上下高度啦。咁如果你由呢個高度跌落地，你騎住單車，你好難係伸曬兩個手出嚟保護自己，或者踎低，你做唔到嘅。咁你跌就跌嘅啦。一跌嘅時候，如果你頭落地咧，嗰、那個高度咧。其实都好严重下，都可以引致头骨折啊，或者系内出血。咁如果你戴头盔喺呢个咁比较低速，甚至乎停顿嘅时候跌咧，基本上你就系唔会有事咁滞嘅。咁所以低速佢唔系冇保护。高速嘅时候咧，就比较低速，甚至乎停顿嘅时候跌咧，基本上你就系唔会有事咁滞嘅。咁所以低速佢唔系冇保护。高速嘅时候咧，就当然啦，即、就、系、是、你会考虑唔单止系个头啦，仲会系其他。即系如果你马路上面同一架汽车有碰撞的时候，我相信这个就头盔顶窿就帮到你，不要说头有比较严重的受伤，但身体的受伤也都是难避免。所以你说是不是只在一些譬如马路上面先规限呢？这个其实真是可以商榷的。年龄又是啦，那你说小孩子他可能会浪一点踩得快一点，没那么懂得保护自己，这个教育方面呢是加大工作啦。但是都见不到说譬如成年人是一定是揸得慢啲啊，你成年人比赛嗰啲好犀利噶，都系或者自己中意踩单车，即系中意嗰种速度感嘅。咁你都知道，我哋香港如果你话系交通意外，唔好讲单车啦，你话赛车嘅时候嗰啲好多都系比较上年轻嘅成年人啦。长者咁，你长者去到60-70岁或者70-80岁嘅时候，佢踩单车咁，喂，谂下佢跌一跌。非同小可嘅，咁又即系到底边个年龄层系唔使咧？咁你要考虑，我觉得就咁望落去咧，就保护咧，永远都唔会话系做得唔会做得太少嘅，即系唔会唔会做得太多，你真系唔怕做多少少，其实就。 即不過都好多人就會講啦，其實你可能去踩單車咧，未必係即咁有計劃，或者我平時都唔係踩開嘅，咁我未必喺手上面拿起手就已經有頭盔噶嘛。咁呢啲可以點樣處理？即譬如租單車嗰啲，咁我咪要租埋個頭盔啊，定點樣？ 哦，當然你可以有租頭盔呢樣嘢嘅。 咁就係頭盔你自己有一個咁嘅衛生啲啦。 嗯哼， 有幾多人會去街去到無端端？不如我哋踩單車咯。我諗呢個唔係太多嘅。即係大部分你都係講，我哋約好一班朋友去踩單車，咁你咪帶埋頭盔去咯。 Mm-hmm. 或者你平時翻工、放工或者即係最尾嗰一公里路，你係踩單車，咁咪戴住頭盔咯。 Mm-hmm. 其實頭盔單車嘅頭盔又唔係好牙定嘅，你比起電單車嘅頭盔係兩回事嚟噶嘛，係、 mm-hmm. 咪？ 好啊，嗱，我哋轉一轉， 安全都係緊要嘅。 好啊，轉一轉個話題講一講咧，即係尋日見到就醫管局主席范鴻齡就話醫護流失嘅情況就嚴重，咁所以尋日咧喺佢哋醫管局大會入邊咧就希望有好多嘅措施去挽留人才嘅，當中有一個計劃咧就叫大灣區醫生交流計劃啊。咁簡單嚟講咧就係用一個有限度註冊嘅方法，就引入內地三甲醫院啲醫生。咁佢就話暫時咧諗咧就可能有5至10位即係邀請佢心目中有心儀名單㗎啦，嚟到咧就唔超過1年啦。咁其實有一個咁樣嘅計劃，你其實去睇咧，佢可能想做到嘅，即係一啲點樣嘅效果咧，係補足緊邊一個短缺嘅人手咧？ 如果你話1年5至10個醫生咧，就唔會話喺人手上面幫到好多嘅。 嗯， 因為我哋而家知道醫管局佢常常講緊嘅空缺都係200嚟到計數噶嘛。咁不過我又睇到咧，即係過去譬如我哋係喺第五波疫情嚴重嘅時候，都邀請內地嘅醫護人員嚟幫手啦。咁當時有唔少嘅聲音，又會話磨合唔到啊，或者係溝通唔到啊，又或者人哋唔知道我哋點樣工作啊，啲藥又唔同啊，即係似乎大家就拋出咗好多疑問出嚟。咁當然我都講過好多次，呢啲疑問係可以解決得到嘅。亦都唔難嘅，咁但係而家會唔會係因為回應呢一種咁樣嘅訴求而不如咁啦？我哋恆常有啲同事喺處，咁變咗佢哋就係一個帶頭作用，咁佢哋起碼熟悉咗你嘅環境啦、你嘅做嘢方法啦、你點樣寫排版啦、點樣用英文寫啦、啲藥常用嘅係咩名啦，然之後醫護人員之間點樣協調啦，咁熟習咗嘅時候咧。即係將來你話，若果真係有需要，有譬如一個突發事件，需要佢哋幫手嘅時候，亦都會容易。調翻轉，會唔會對於內地嚟講，一啲香港嘅經驗都係有用嘅咧？因為我哋始終喺醫療嘅政策啊、制度方面咧，都有我哋嘅優越嘅地方。咁咪大家互相參考，亦都係人手上面可以幫助到。我諗係咁樣嘅意思啦。 嗯，但是其实睇返呢，即係佢嗰个话邀请过嚟呢都係唔超过1年㗎喎、即係以呢个时间段嚟计嘅话，你就觉得合唔合适 呀？一年唔够嘅时候呢，如果你话要人哋举家搬嚟呢，就冇可能㗎啦。即係以往医管局亦都用过有限度注册，希望可以吸收到境外嘅医生嚟香港執业啦，尤其是一啲香港嘅子弟啦。咁、但係过去成超过咗10年时间呢，成效都係好麻麻地嘅啫。最初呢就係俾1年嘅有限度注册嘅批准人哋，后来就增加到3年。咁、但係你话一个喺本身喺境外或者喺外国已经发展緊嘅个同事，佢要举家返嚟放棄當地嘅工作，翻到嚟又唔知3年之後有冇得繼續嘅時候咧，呢一種咁樣嘅模式吸引力就唔大嘅。但係而家係講緊嘅係一種交流啊嘛，交流就唔同。咁我哋自己即係訓練嘅期間都會有去外國交流，可能係半年，可能係1年。咁呢啲嘅交流，咁我哋係諗住翻嚟噶嘛，咁即係變咗係去有一種互相觀摩，同埋我哋係學習嘅模式。咁嘅交流就冇問題。咁現在一種交流咧，我睇就係即係互相觀摩啦，同埋係即係一個磨合嘅第一步。咁你真係大家習慣咗雙方嘅工作模式嘅時候，將來你若果真係有需要較多嘅一種互相幫助嘅時候，就會容易好多啦。 好啊，唔該曬林志源，同你傾到呢度先啦。林志源咧就係醫療衛生界立法會議員嚟嘅，咁頭先同佢講到咧，即係單車啦，係咪即係個意外啦，係咪戴頭盔嘅問題啦，以及咧就係頭先啱啱講到嘅，就係醫管局啊有一個嘅計劃咧，就話希望做一個大灣區醫生交流計劃。大家有冇啲咩諗法咧？可以打嚟18431同我哋分享噶。咁又同大家轉一轉話題啊。咁再啱啱咧，尋日見到協康會同香港大學有個調查啊，就發現咧超過20%學前至到小学的小朋友的家长都有中度至到严重的抑郁症状。究竟个情况是怎样的呢？我们请来协康会的副行政总裁郭俊全博士和我们谈谈这个话题。早晨，郭俊全你好。 系，早晨，张凤平你好。 你好啊，想问一下先，头先我哋讲到嘅呢个调查咧，系即系几时做噶？做访问咗啲咩人啦？其实个最主要发现，头先我哋除咗讲话两成嘅小朋友嘅家长，佢哋系有个中度至严重抑郁之外，仲有啲咩发现啊？ 哦，好啊。个调查咧，我哋就系、是、最个题目就系香港儿童家长亲戚压力及抗逆力嘅调查啦。我哋嘅调查喺今年二月中至三月中时间进行嘅。总共访问咗502位嘅家长，咁啲家长佢哋嘅仔女咧，咁可能都有九成系有啲都系学前嘅幼稚园嘅小朋友啦，另外有三成，因为可能多过一个小朋友，可能有三成咧，可能系啲小学嘅小朋友咁样嘅。咁我哋其中个发现就系、是、正如主持头先所讲啦，咁就有即係有 24% 嘅家長咧，咁佢哋就出現有中度至嚴重嘅一啲抑鬱嘅情況啦。咁輕度至嚴重都有 56% 嘅。咁另外咧，我哋呢個調查都睇咗呢啲家庭受訪家庭嘅佢哋嘅家庭功能嘅家庭功能，包括就係佢哋嘅溝通啊，佢哋嘅即係家庭之間嘅相處啊，佢哋嗰個即係大家解決問題嘅能力啊，咁呢個家庭功能咧，我哋都睇到咧有 41% 呢啲家庭咧，佢哋都係被評為即係一個唔健康嘅情況嘅咁樣。另外我哋都睇翻呢啲家長嘅情緒抗逆力嘅，咁當中就係包括即係佢哋即係出現一啲負面情緒啊，佢哋有幾有能力去即係跳出翻呢啲情緒嗰個能力咧，都睇到有 54% 嘅呢啲家長咧，可能佢哋呢個嘅情緒抗逆力那個能力都比較低嘅，處於一個比較有風險水平咧，咁都有54% 嘅咁樣。咁同埋我哋都就住呢啲唔同嘅，即係頭先所講嘅呢啲情況咧，同佢哋嘅家長壓力咧，做一啲相關性嘅比較啦。咁睇到咧，即係如果家長嘅壓力越大咧，頭先所講嘅，譬如一啲憂鬱情況啊、家庭功能啊，同埋佢哋啲情緒抗逆力咧，都係比較相對比較低嘅咁樣，即係比較差嘅。我哋都再做咗一啲同其他因素嘅比較嘅，包括呢啲家長有冇一啲特殊學習需要嘅小朋友嘅，包括可能有啲自閉症傾向啊，或者係注意力不足啊嘅小朋友，或者係啲讀寫障礙嘅。如果有一啲我哋叫 SEN 嘅小朋友咧，佢哋即係頭先講嘅情況都會係會又會相對比較即係差啲嘅，包括頭先所講嘅抑鬱情況啊、家庭功能啊，同埋佢哋嗰個抗逆力啊咁樣。另外就我哋都睇到嘅家庭個經濟狀況都同頭先所講嘅嗰幾個即係我哋所量度嗰啲嘅 variables 咧，咁都會有相關性嘅，即係話家庭如果家庭經濟比較好嗰啲咧，相對情況又好少少咁樣嘅。咁呢啲個呢個大概我哋睇到嗰個發現咧，從數據上邊。 不過頭先你譬如臨尾講到咧，即係個家庭入息咧，對於唔同嘅家庭嘅抗逆力咧，那個影響有幾大？我睇翻啲數字實際數啊，即係譬如30,000或以下嘅家庭，30,000至60,000或者60,000以上嘅家庭。他们那个下面的抗逆能力呢，就是那个数值呢，其实相差了不够10的，即是可能是148至165这个区间里面。那我们怎么样去理解这些数，其实是不是真的很影响他们的抗逆力呢？ 我諗數字上邊，即係純粹喺統計學上睇到佢哋個差別係 significant 嘅，即係佢哋有重要性喺度啫。咁係啊，可能你睇到個數字上，可能個差距唔係好大。咁但係我哋純粹係即係純粹從數字上咧，就睇到有依啲嘅差別咁解啦。 咁譬如我哋頭先講到啦，話可能有特殊需要嘅小朋友嘅家長咧，佢哋可能個即係嗰個壓力咧又會係唔同喎。咁其實呢一度咧有冇一啲詳細少少，佢哋可能個影響會係？點樣啊？ 我估頭先所講嗰啲有特殊學習需要小朋友咧，佢哋我諗一般小朋友都有啲情緒行為問題啦。咁家長就住呢度都有啲管教上邊嘅困難啦。即係如果家長佢嗰、那個即係嗰個管教技巧可能都唔係掌握得好好嘅話，但係對住 SEN 嘅學童咧，可能佢哋嘅情緒行為問題咧就可能會再嚴重一啲嘅。咁就可能自閉症小朋友可能好多好重複性行為啊，或者佢唔係好叻，唔係好同你溝通上面有困難，唔係好掌握到或者了解到即係其他人嘅意思啊。譬如嗰個人嗰啲我哋叫注意力不足嗰啲，可能佢係真係坐唔定嘅，又唔係好溝通到咧。我諗家長面對呢啲管教問題咧，就即係大家都想象到係會即係更加困難啊咁樣啦，即係亦都係。 即係令到佢哋即係身心即係都可能都好疲累地要去日常上面都要即係去做呢個管教工作咁樣。 嗯，我留意到咧，你哋呢個調查咧，正值係第五波疫情最嚴重嗰陣時啦。其實嗰陣咧，會唔會都可能好影響到家長去佢哋個抗疫嘅能力啦，佢哋個抑鬱嘅狀況嘅咧？ 我哋今次咧就雖然做個調查嗰陣時咧，就喺個疫情比較嚴重嘅時候，但我哋就冇做疫情前嘅比較嘅。不過喺我哋嘅前線嘅工作經驗上邊咧，其實都睇到咧。疫情上面，因為可能家長壓力咧，其中一個就係面對，即係可能真係經濟上面。咁我諗疫情都可能真係有家長因為失業咧，其實經濟上面都係會有啲壓力啦。另外頭先所講啦，因為疫情咧，其實小朋友係會停課啦，會長時間留咗屋企啦。咁就其實都會增加咗即係家長即係你管教上面嘅困難嘅，因為你冇咗。即係冇咗時間，翻學啦。而通常冇翻學咧，小朋友可能佢哋嗰個即係一般上佢嘅情緒行為咧，可能嗰啲問題又會突顯出嚟嘅咁樣。 明白。 咁所以呢度都係會造成家長嘅一啲困難咁。 仲有一分鐘左右咧，有冇啲建議俾翻家長或者政府可以去處理呢啲問題啊？ 我哋俾政府先啦，因為我而家就有一個住校嘅幼稚園學校社工嘅計劃嘅，咁就嚟緊即係政府都會有一個恆常化嘅安排，咁我哋希望恆常化當中咧，即係都會係保留翻，即係繼續係用學位社工去提供嘅服務咧，希望係第一線咧，盡早係及早支援到呢啲有需要嘅家庭啦。第二就係可能對家長嚟講啦，咁可能都多啲留意自己嘅情緒狀況啦，即係如果有需要，即係覺得自己情緒比較低落啊，或者係。比較暴躁啊，或者係失眠嗰陣時咧，可能都真係需要一啲時間係俾自己，即係留意一下自己係咪有啲嘅負面情緒啊，又或者係俾啲時間係要自己去有啲喘息嘅機會去唞一唞啊。如果真係有需要嗰陣時候，可能要揾一啲專業人士去尋求協助啊。咁 好啊，唔該曬郭俊全博士同你傾到呢一度啦。今日咧千禧年代嘅時間就差唔多啦，下星期繼續。 一分鐘閱讀。主持米哈，制作周伟业。 在创意写作的教学光谱里面，有一个类型是经常被忽视的，就是喜剧和笑话。我们会讲究英雄旅程的叙事，教授大逆转故事的叙事方式，探讨描写角色成长的方法。但是讲到创造笑点，我们绝少提到。 有人认为文学重视悲剧多于喜剧的传统，可能源于阿里士多德的喜剧这本书不见了。而无论源头在哪里，人们重视悲剧多于喜剧，强调悲剧的严肃与喜剧的胡闹是千真万确的事。就好像各大大小小的电影颁奖礼，最佳男女主角的得主都绝少是喜剧演员。 但是写出好的笑话并不比写出一部文学奖得奖作容易。写笑话和写作其他文体一样，除了要一些天分，更多的是讲求结构、技巧、训练，以至不断的尝试。葛瑞格迪恩的喜剧大师的十三堂幽默课可以说是写笑话的入门书籍。作者是美国知名喜剧演员，有数十年演出经验，以及40多年教授笑话写作和栋笃笑的表演技巧经验，被视为近代笑话教育工作的表表者。 这本书就好像一个课程的教科书，从铺陈与笑点所建立的基本笑话结构说起，一步一步带领读者构筑越来越复杂的笑话。例如怎样将笑话个人化，怎样一语相关，善用语法错误的语言，自创词汇，建立连续笑点等等。书中的第一部分教我们创作笑话，而第二部分教我们怎样将笑话串连成一个栋笃笑表演。教导的内容巨细无遗，包括教你用支咪。 你或者会问，如果我不是一位作者或者编剧，为什么要读一本如何写作笑话的书呢？因为无论天晴定是天阴，阳光普照定是郁闷难耐，我们都需要幽默和笑话，自娱自乐，好好生活。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喜剧大师的十三堂幽默课》，作者葛瑞格迪恩，由商周出版。